司祭就应将他隔离七天。到第七天，司祭再查看他，若斑痕在皮肤上蔓延开了，司祭就应声明他是不洁的，这是赖病的征候。但若斑痕留在原处，没有在皮肤上蔓延，颜色已淡，这只是火伤的肿胀，司祭应声明它是洁净的，因为这只是火伤疤痕。不拘男女，若在头上或嘴上有疮痕，司祭应查看疮痕，若见患处似乎生过皮肤，而且长了黄色细毛，司祭应声明它是不洁的，这是癣疥，是头上或嘴上的癞病。但若司祭查看癣疥患处不见得生过皮肤，上面也没有黑毛，司祭就应将这患癣疥的人隔离七天。到第七天，司祭再查看患处，若见癣疥没有蔓延，上面也没有黑毛，而且不见得生过皮肤，这人就应剃去须发，只不剃生癣疥处，司祭应将他再隔离七天。到第七天，司祭再查看癣疥，如果见癣疥在皮肤上没有蔓延，不见得生过皮肤，司祭就应声明他是洁净的，洗过衣服就洁净了。但若在声明它洁净以后，癣疥在皮肤上又蔓延开了，司祭应再查看，若见癣疥在皮肤上蔓延了，司祭不必再检查黄毛，患者已是不洁净的。但若癣疥的颜色未变，上面又生有黑毛，癣疥已治好，患者已洁净，司祭应声明患者是洁净的。不拘男女，若肉皮上起了些斑痕，即白色的斑痕，司祭就应查看，如见肉皮上的斑痕呈灰白色，那是皮肤上起的皮疹，患者是洁净的。若人的头发掉了，成了秃头，它是洁净的。若人头顶上的头发掉了，成了前脑秃的人，他是洁净的。但是如果在脑后或脑前的秃处起了白中带红的疮痕，这是他脑后或脑前的秃处起的癞病，司祭应查看，若见他脑后或脑前秃处肿起的地方白中带红，看来仿佛肉皮上生的癞病，这人既是癞病人，已是不洁，司祭应声明他是不洁的，因为他头上有了癞病的征象。凡身患癞病的人，应穿撕裂的衣服，披头散发，将口唇遮住，且喊说不洁不洁，在他患癞病的十日内常是不洁的。他既是不洁的，就应独居，他的住处应在营外。若衣服上有了癞病的迹象，不拘是毛衣或麻衣，或用麻及毛纺织或编织的布，或皮革，或任何皮质的物品上有了癞病的迹象，若衣服或皮革，或纺织或编织的布，或任何皮质的器具上有了发绿或发红的斑痕，这就是癞病的迹象，应交由司祭查看。司祭查看斑痕以后，应将带有斑痕的物品收藏七天。到第七天，司祭再查看那斑痕，如果斑痕在衣服上或纺织或编织的布上或皮革上或在任何皮质的物品上蔓延开了，这就是恶性癞病的迹象，物品既是不洁的。凡带有着斑痕的衣服，